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履行各种约言，除将对你们宣读者外，容许你们吃一切牲畜，但受戒期间或在禁寺境内，不要猎取飞禽走兽。真主必定判决他所意欲判决的。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不要玷污真主的标识和禁约，不要侵犯做牺牲用的牲畜，不要破坏那些牲畜的项圈，不要伤害朝觐近似而求主的喜悦和恩惠的人。当你们开戒的时候可以打猎，有人曾阻止你们进近似，你们绝不要因为冤恨而过分。你们应当为正义和敬畏而互助，不要为罪恶和横暴而互助。你们当敬畏真主，因为真主的刑法却是严厉的，禁止你们吃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送非真主之名而宰杀的、勒死的、锤死的、抵死的、憋死的动物，吃剩的动物，但宰后才吃的仍然可吃。禁止你们吃在人食上宰杀的，禁止你们求奸，那是罪恶。今天不信道的人们对于消灭你们的宗教已经绝望了，故你们不要畏惧他们，你们当畏惧我。今天我已为你们成全了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了所赐给你们的恩典，我已选择伊斯兰做你们的宗教。凡为饥荒所迫而无意犯罪的，虽吃禁物毫无罪过，因为真主却是至赦的，却是至慈的。他们问你准许他们吃什么，你说准许你们吃一切佳美的食物。你们曾遵真主的教诲而加以训练的鹰犬等所为你们捕获的动物也是可以吃的。你们放纵鹰犬的时候，当诵读真主之名，并当敬畏真主，真主却是清算神速的。今天容许你们吃一切佳美的食物，曾受天经者的食物对于你们是合法的，你们的食物对于他们也是合法的。信道的自由女和曾受天经的自由女对于你们都是合法的。如果你们把他们的聘义交给他们，但你们应当是贞洁的，不可是淫荡的，也不可是有情人的。谁否认正信，谁的善功却已无效了，他在后世是亏折的人。信道的人们啊，当你们起身去礼拜的时候，你们当洗脸和手，洗至双肘，当抹头，当洗脚，洗至两踝。如果你们是不洁的，你们当洗周身。如果你们害病或旅行，或从厕所来，或与妇女交接而得不到水，你们就趋向清洁的地面，而用一部分土抹脸和手。真主不欲使你们烦难，但他欲使你们清洁，并完成他所赐你们的恩典，以便你们感谢。你们当铭记真主所赐给你们的恩典和他与你们所缔的盟约。当时你们曾说我们听从了，你们当敬畏真主，真主却是全知心事的。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精忠报主，当秉公作证，你们绝不要因为冤恨一伙而不公道，你们当公道，公道是最近与敬畏的。你们当敬畏真主，真主却是撤之你们的行为的。信道而且行善的人，真主应许他们得享奢佑和重大的报酬。不信道而且否认我的迹象的人是火狱的居民。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铭记真主所赐给你们的恩典。当时有一伙人欲对你们施展武力，但真主对你们抵御他们的武力。你们当敬畏真主，叫信士们只信托真主，真主与以色列的后裔却已缔约，并从他们中派遣12个首领。真主说，我却与你们同在。如果你们谨守拜功，玩纳天客，确认我的众使者，并协助他们，并以善债借给真主，我必勾销你们的罪恶，并让你们入夏林祝贺的乐园。此后谁不信道，谁已迷失了正路。因为他们破坏盟约，我弃绝了他们，并使他们的心变成坚硬的。他们篡改经文，并抛弃自己所受的一部分确见。除他们心中的少数人外，你常常发现他们的奸诈，故你应当 饶恕他们，原谅他们。真主却是喜爱行善者的。自称基督教徒的人，我曾与他们缔约，但他们抛弃自己所受的一部分确见，故我使他们互相仇恨，直到复活日。那时真主要把他们的行为告诉他们。兴奋天经的人啊，我的使者却已来临你们，他要为你们阐明你们所隐晦的许多经文，并放弃许多经文，不加以揭发。有一道光明和一部明确的经典却已从真主降临你们，真主要借这部经典指引追求其喜悦的人走向平安的道路，以自己的意志把他们从重重黑暗引入光明，并将他们引入正道。妄言真主就是玛利亚之子买西哈的人却已不信道了。你说如果真主欲毁灭买西哈和他的母亲玛利亚以及大地上的一切人，那么谁能干涉真主一丝毫呢？天地万物的国权只是真主的，他创造他所意欲创造的，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都说我们是真主的儿子，是他心爱的人。你说他为什么要因你们的罪过而惩治你们呢？其实你们是他所创造的人，他要收幼谁就收幼谁，他要惩罚谁就惩罚谁。天地的国权只是真主的，他是最后的归宿。兴奋天经的人啊，在众使者的统道中断之后，我的使者却已来临你们，为你们阐明教义，以免你们将来说没有任何报喜者和警告者来临我们。一个报喜者和警告者却已来临你们了，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当时摩萨对他的宗族说，我的宗族啊，你们当记忆真主所赐你们的恩典。当时他在你们中派遣许多先知，并使你们人人自主，而且把没有给过任何人的恩典给了你们。我的宗族啊，你们当进真主所为你们注定的圣地，你们不可败北，否则你们要变成亏舍的人。他们说，摩西啊，圣地中的确有一个强大的种族，我们绝不进去直到他们出来，如果他们出来我们必定进去。敬畏者当中有两个人曾蒙真主的恩惠，他们俩说，你们从城门进攻他们吧，你们进攻城门的时候必定战胜他们，你们只应该信托真主，如果你们是信士的话。他们说，摩斯啊，他们在圣地的期间我们绝不进去，你和你的真主去作战吧，我们必定要坐在这里。他说，我的主啊，除我自己和我哥哥外，我不能做主，我求你使我和犯罪的民众分开。真主说，在40年内他们不得入圣地，他们要漂泊在旷野，故你不要哀悼犯罪的民众。你当如实地对他们讲述阿丹的两个儿子的故事，当时他们俩各献一个贡品，这个的贡品被接受了，那个的贡品未被接受。那个说，我必杀你，这个说，真主只接受敬畏者的供物，如果你伸手来杀我，我绝不会伸手去杀你，我的确畏惧真主，全世界的主，我必定要你承担杀我的罪责和你原有的罪恶，你将成为火狱的居民，这是不义者的报酬。他的私欲篡罪他杀他的弟弟，故他杀了他之后变成亏蛇的人。真主使一只乌鸦来掘地，以便指示他怎样掩埋他弟弟的尸体。他说，伤仔，我怎么不像那只乌鸦那样把我弟弟的尸体掩埋了呢？于是他变成悔恨的人。因此我对以色列的后裔以此为定制，除因复仇或平乱外，凡妄杀一个人的如杀众人，凡救活一个人的如救活众人。我的众使者却已昭示他们许多迹象，此后他们中许多人在地方上却是过分的敌对真主和使者，而且扰乱地方的人，他们的报酬只是处以死刑，或钉在十字架上，或把双手交互着割去，或驱逐出境。 这是他们在今世所受的凌辱，他们在后世将受重大的刑罚。唯在你们能惩罚他们之前已经悔罪的人，你们须知真主对于他们是至赦的，是至慈的。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畏惧真主，当寻求接近真主的媒介，当为主道而奋斗，以便你们成功。不信道的人，假如大地上的一切都归他所有，再加上同样的一份，或用全部的财产去赎取复活日的刑罚，那么他的赎金不门接受，他们将受痛苦的刑罚。他们想从火狱里出来，但他们绝不得出来，他们将受永恒的刑罚。偷盗的男女，你们当割去他们俩的手，并报他们俩的罪行，以示真主的惩戒。真主是万能的，是至睿的。谁在不义之后悔罪自新，真主必赦宥谁。真主却是至赦的，却是至慈的，难道你不知道吗？真主有天地的国权，他要惩罚谁就惩罚谁，要赦宥谁就赦宥谁。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使者啊，那些口称信道而内心不信的人，和原份犹太教的人，他们中都有争先叛道的人，你不要为他们的叛道而忧愁。他们是为造谣而倾听你的言论的，是替别的民众而探听消息的。这些民众没有来看你，他们篡改经文，他们说，如果给你们这个判决，你们可以接受，如果不给你们这个，就请勿接受。真主要惩罚谁，你绝不能为谁干涉真主一丝毫。这等人，真主不欲启迪他们的心，他们在今世要受凌辱，在后世要受重大的刑罚。他们是为造谣而倾听你的言论的，是通识贿赂的。当他们来访问你的时候，你可以给他们判决或拒绝他们。如果你拒绝他们，他们绝不能伤害你一丝毫。如果你给他们判决，你当秉公判决。真主喜爱公道的。他们有讨拉，其中有真主的律例，怎么还要请你判决，然后又背叛你的判决呢？这等人绝不是信士。我却降世讨拉，其中有向导和光明，归顺真主的众先知曾依照他替犹太教徒进行判决，一般明哲和博士也依照他们所奉护持的天经而判决，并为其见证。故你们不要畏惧人，你当畏惧我，不要以我的具象去换取些微的代价。谁不依真主所降世的经典而判决，谁不是信道的人。我在塔拉提中对他们制定以命偿命，以眼偿眼，以鼻偿鼻，以耳偿耳，以牙偿牙，一切创伤都要抵偿。自愿不究的人得以抵偿权自赎其罪行，凡不依真主所降世的经典而判决的人都是不义的。我在众使者之后，去派遣麦利眼之子而撒以证实他之前的塔拉提，并赏赐他银质领，其中有向导和光明，能证实他之前的塔拉提，并做敬畏者的向导和确见。信奉银质领的人当依真主在银质领中所降世的律例而判决，凡不依真主所降世的经典而判决的人都是犯罪的。我降世你这部包含真理的经典，以证实以前的一切天经而监护之，故你当依真主所降世的经典而为他们判决。你不要舍弃降临你的真理而顺从他们的私欲。我以为你们中每一个民族制定了一种教律和法程，如果真主意欲，他必使你们变成一个民族，而他把你们分成许多的民族，以便考验你们能不能遵守他所赐予你们的教律和法程。故你们当真心为善，你们全体都要归于真主，他要把你们所争论的是非告诉你们。你当依真主所降世你的经典而替他们判决，你不要顺从他们的私欲。你当谨防他们引诱你违背真主所降世你的一部分经典。 如果他们违背正道，那么你须知真主欲因他们的一部分罪过而惩罚他们，有许多人却是犯罪的。难道他们要求蒙昧时代的律例吗？在确信的民众看来，有谁比真主更善于判决呢？信道的人们，你们不要以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为盟友，你们中谁以他们为盟友，谁是他们的同教，真主必定不引导不义的民众。你将看见有心病的人将真心的与他们亲善，还要托辞说我们恐怕遭遇危用，真主也许降下胜利或发出命令，而他们因自己心中隐藏的阴谋而变成悔恨的人。信道的人说，这等人就是指真主而发出最严重的门训，自称与你们同教的人吗？他们的善功已完全无效，故他们已变成亏舍的人。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中反叛道的人，真主将以别的民众代替他们。真主喜爱那些民众，他们也喜爱真主，他们对信士是谦恭的，对外道是威严的，他们为主道而奋斗，不怕任何人的责备。这是真主的恩惠，他用来赏赐他所抑郁的人。真主是宽大的，是全知的。你们的盟友只是真主和使者和信士中谨守拜功完纳天课并且恭敬的人。谁以真主和使者以及信士们为盟友，谁是真主的党羽，真主的党羽却是优胜的。信道的人们啊，在你们之前曾受天经的人，有的以你们的宗教为笑柄为喜戏，故你们不要以他们和不信道的人为盟友，你们当敬畏真主。如果你们是真信士，当你们招人来礼拜的时候，他们以你们的拜功为笑柄为喜戏，这是因为他们是不了解的民众。你说信奉天经的人啊，你们责备我们，因为我们确信真主，确信他降世给我们的经典和他以前降世的经典，只为你们大半是犯罪的人。你说我告诉你们，在真主那里所受的报酬比这更恶劣好吗？有等人曾受真主的气绝和谴怒，他使他们一部分人变成猴子和猪，一部分崇拜魔鬼，这等人他们的地位更恶劣，他们离开正道是更远的。当他们来见你们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已信道了，他们带着不信进来，又带着不信出去，真主是知道他们的隐情的。你看见他们中有许多人给予作恶犯罪，超越法度，通识贿赂，他们的行为真恶劣。一般明哲和博士怎么不禁戒他们妄言罪恶，通识贿赂呢？他们的行为真恶劣。犹太教徒说真主的手是被拘束的，但愿他们的手被拘束，但愿他们因自己所说的恶言而被弃绝。其实他的两只手是展开的，他要怎样费用就怎样费用。从你的主将士的经典必定要使他们大多数的人更加横暴，更加不信道。我将仇视和怨恨投在他们之间，直到复活日。每逢他们点燃战火的时候，真主就扑灭他。他们在地方上肆意的作恶，真主不喜爱作恶的人。假若信奉天经的人信道而且敬畏，我必够消他们的罪恶，并使他们入恩泽的乐园。假若他们遵守塔拉特和引致里和他们的主所降世的其他经典，那么他们必得养食天上的，腐食脚下的。他们中有一伙中和的人，他们中有许多行为恶劣的人。使者啊，你当传达你的主所降世你的全部经典，如果你不这样做，那么你就是没有传达他的使命。真主将保佑你免遭众人的杀害，真主必定不引导不信道的民众。你说信奉天经的人啊，你们没有什么信仰，直到你们遵守塔拉提和引致里以及你们的主所降世你们的经典。你的主降世你的经典，必使他们中多数的人更加横暴，更加不信道，故你不要哀悼不信道的民众。信道的人，犹太教徒、拜新教徒、基督教徒，凡信真主和末日并且行善的人，将来必定没有恐惧也不忧愁。 我与以色列的后裔却已定约，并派遣许多使者去教化他们。每逢使者带来他们不喜爱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否认一部分，杀害一部分。他们猜想没有祸害，故他们变成瞎的、聋的。伺候真主摄诱了他们，伺候他们中许多人又变成瞎的、聋的。真主是明察他们的行为的。妄言真主就是麦德言之子买西哈的人，却已经不信道了。买西哈曾说，以色列的后裔啊，你们当崇拜真主，我的主和你们的主。谁以物配主，真主必禁止谁入乐园，他的归宿是火狱。不义的人绝没有任何援助者。妄言真主是三维中的一维的人，却已不信道了。除独一的主宰外，绝无应受崇拜的。如果他们不停止妄言，那么他们中不信道的人必遭痛苦的刑罚。难道他们还不向真主悔罪求得宽恕吗？真主是至赦的，是至慈的。麦德言之子麦西哈只是一个使者，在他之前许多使者却已逝去了。他母亲是一个诚实的人，他们俩也是吃饭的。你看我怎样为他们阐明一切迹象，然后你看他们是如何悖逆的。你说，难道你们要舍真主而崇拜那些不能为你们主持祸福的吗？真主是全聪的，却是全知的。你说，信奉天经的人啊，你们对于自己的宗教不要无理的过分。有一伙人以前曾自己迷误，并使许多人迷误，而且背离正道，你们不要顺从他们的私欲。以色列的后裔中不信道的人曾被达乌德和麦德言之子儿瞎的舍所诅咒，这是由于他们的违抗和过分。他们对于自己所做的恶事不互相劝诫，他们的行为正恶劣。你将看见他们中有许多人以不信道的人为盟友，他们所为自己预备的真恶劣，那就是自招真主的厌恶而永遭刑罚。假若他们确信真主和使者以及降世给他的经典，他们必定不以不信道的人为盟友，但他们多数是犯罪的。你必定发现，对于信道者仇恨最深的是犹太教徒和以物配主的人。你必定发现，对于信道者最亲近的是自称基督教徒的人，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牧师和僧侣，还因为他们不自大。当他们听见诵读将士使者的经典的时候，你看他们为自己所认识的真理而眼泪汪汪。他们说，我们的主啊，我们已信道了，求你把我们和作证真理的人记录在一处。我们是切望我们的主使我们与善良的民众同进乐园的。我们怎能不信真主和降世我们的真理呢？因为他们所说的话，真主要以下临祝贺的乐园报酬他们，他们得永居其中，这是行善者所得的报酬。不信道者而且否认我的迹象的人都是火狱的居民。信道的人们啊，真主已准许你们享受佳美的食物，你们不要把它当作禁物。你们不要过分，真主的确不喜爱过分的人。你们当吃真主所供给你们的合法而佳美的食物，你们当敬畏你们所信仰的真主。真主不为无意的誓言而责备你们，却为有意的誓言而责备你们。破坏誓言的罚金是按自己家属中的中等食量供给十个平民一餐的口粮，或以衣服赠送他们，或释放一个奴隶。无力济贫或侍奴的人当斋戒三日，这是你们发誓后破坏誓言时的罚金。你们应当信守自己的誓言，真主为你们如此阐明他的迹象，以便你们感谢他。信道的人们啊，饮酒、赌博、拜相、求签，只是一种秽行，只是恶魔的行为，故当远离，以便你们成功。恶魔唯愿你们因饮酒和赌博而互相的仇恨，并且阻止你们纪念真主和谨守拜功。你们将戒除饮酒和赌博吗？你们当服从真主，当服从使者，当防备罪恶。如果你们违背命令，那么你们须知我的使者只负明白的通知的责任。 信道而且行善的人，对于所用的饮食是毫无罪过的。如果他们敬畏而且信道，并努力为善，然后敬畏而且信道，然后敬畏而且行善，真主是喜爱行善者的。信道的人们啊，真主必以你们的手和枪所能猎取的若干飞禽走兽而考验你们，以便真主知道谁在背地里敬畏他，此后谁超越法度，谁将受痛苦的刑罚。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在受戒期间或在禁地境内，不要宰杀所护的飞禽走兽。你们中谁故意宰杀，谁应当以相当的牲畜赎罪。那只牲畜需经过你们中的两个公证人加以审定后，送到科尔白去做供物，或纳罚金，即施舍几个平民一日的口粮，或带以相当的斋戒，以便他尝试犯戒的恶果。真主已饶恕以往的罪过，再犯的人真主将惩罚他。真主是万能的，是惩恶的。海里的动物和食物对于你们是合法的，可以供你们和旅行者享受。你们在受戒期间或在禁地境内，不要猎取飞禽走兽。你们当敬畏真主，你们将被记合在他那里的主。真主以科尔白近似为众人的纲维，又以禁月供物项圈为众人的纲维。这是因为要你们知道，真主全知天上的一切和地上的一切，真主是全知万物的。你们应当知道，真主的刑罚是严厉的，真主是至赦的，是至慈的。使者只负通知的责任，真主知道你们所表现的和你们所隐晦的。你说污秽的和洁净的是不相等的，即使污秽的为数很多，使你们赞叹。有理智的人啊，你们当敬畏真主，以便你们成功。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不要询问若干事物，那些事物若为你们而被显示，会使你们烦恼。当古兰经正在逐渐降世的时候，如果你们询问，那么那些事情会为你们而被显示。真主已饶恕以往的询问，真主是至赦的，是至容的。在你们之前有一些民众曾询问过此类的问题，事后他们因此而变成不信道的人。真主没有规定缺耳驼、逍遥驼、孪生羊、免疫驼，但不信道的人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他们大半是不了解的。有人对他们说，你们来遵守真主所降世的经典吧，来服从使者吧。他们就说，能满足我们的是我们祖先的宗教，即使他们的祖先无知无识不循正道，他们仍要遵守他们的宗教吗？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保持自身的纯正。当你们遵守正道的时候，别人的迷雾不能损害你们，你们全体都要归于真主，他将把你们的行为告诉你们。信道的人们啊，当你们中有人临终做遗嘱的时候，你们之间的作证是你们教包中两个公证人的作证，或别的两个教外人的作证。倘若你们旅行异乡而病势垂危，礼拜之后你们要留着这两个证人。如果你们怀疑他们俩的忠实，他们俩就奉真主之名而发誓说，我们俩不以这个门市换取任何代价，即使我们俩所作证的是你们俩的亲戚，我们俩也不会隐晦真主所重视的证据，否则我们俩是犯罪的人。如果发现他们俩犯罪的证据，那么别的两个人代替他们俩，那两个人应当是享有权利的人中与死者最近的人。他们俩应奉真主之名而发誓，我们俩的作证是比他们俩的作证更真实的，我们俩没有超越法度，否则我们俩必是不义的人。这种规定更能使证人据实作证，或畏惧发誓之后誓言遭到拒绝。你们当畏惧真主，当听从命令，真主是不引导犯罪的民众的。真主集合众使者的日子将问他们，你们所得的答复是什么？他们将说，我们毫无知识，你却是深知幽玄的。 那时真主将说，麦勒言之子儿撒啊，你当记忆我所赐你和你母亲的恩典。当时我曾以玄灵扶助你，你在摇篮里在壮年时对人说话。当时我曾教你书法、智慧、帕拉提和印知里。当时你奉我的命令，用泥捏一只像鸟一样的东西，你吹气在里面，它就奉你我的命令而飞动。你曾奉我的命令而治疗天然盲和大麻风，又奉我的命令使死人复活。当时我曾阻止以色列的后裔伤害你，当时我曾昭示他们许多迹象，他们中不信道的人说这只是明显的魔术。当时我启示做门徒说，你们当信仰我和我的使者。他们说，我们已信仰了，求你作证我们是归顺的人。当时做门徒说，麦勒言之子儿撒啊，你的主能从天上降宴席给我们吗？他说，你们当敬畏真主，如果你们是信实的话。他们说，我们想吃宴席而得到心灵的安宁，而且知道你对我们说的话却是实话，而我们将为你的使命做见证。麦勒言之子儿撒说，真主啊，我们的主啊，求你从天上降宴席给我们，以便我们的后辈先辈都以降宴席之日为节日，并且以宴席为你所降世的迹象，求你以给养赏赐我们，你是最善于供给的。真主说，我必定把宴席降给你们，此后你们中谁不信道，我要用一种绝不用于惩治全世界任何人的刑法来惩治谁。当时真主将说，麦勒言之子儿撒啊，你曾对众人说过这样的话吗？你们当舍真主而以我和我的母亲为主宰。他说，我们赞你超绝万物，我不会说出我不该说的话，如果我说了，那你一定知道，你知道我心里的事，我却不知道你心里的事，你却是深知一切幽玄的。我只对他们说你所命令我说的话，即你们当崇拜真主，我的主和你们的主。我同他们相处期间，我是他们的见证。你是我死去之后监护他们的侍灵，你是万物的见证。如果你要惩罚他们，那么他们是你的奴仆，任你惩罚。如果你赦宥他们，那么你却是万能的，却是至睿的。真主将说，这却是诚实有益于诚实人的日子，他们得享受下临祝贺的乐园而永居其中。真主喜悦他们，他们也喜悦他，这却是伟大的成功。天地万物的国权只是真主的，他对于万事是全能的。伟大的安拉至实的语言。